心疼一个人。你的黑发现在睡进谁的胸口，你的唇现在开始要温柔，你开始你爱我，最后你放弃我，爱要用千言万语说的委屈 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好朋友们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